京时间八点整。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，我告诉您啊。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！红丽抿了抿发干的嘴唇。心中闪出的第一个念头，就是让李汉三逃走避风，或者干脆灭口。但他立即就否定了这个冒险的念头。李汉三或死或走，万一张西攀咬出来，更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了。如果密地里杀掉张西呢？他又想，这当然风险小些，但张西现在是未结案的人犯，5-6个衙门公用看管，很不容易下手。如不能得手，假的也成了真的。一时间，这位稳沉凝重的少年王爷竟然有点乱了方寸了。他驻马想了一会儿，我不去御神庙了，咱们回府去合计合计。您叫过从人吩咐，你们不要跟着了，派人叫刘统军到府里来一趟。说罢加马一鞭，和李汉三泼风下去了。待到进了鲜花深处胡同，路过红昼的府门，却见门口正在送客呢。二人把马勒到墙角，却见是方苞从里边辞出来。红丽此时半点也不想应酬，只和李汉三闪进夹道里，等方苞的轿过去才回府里，已见刘统军在门口下马了。红丽按捺着一腔的心事，请刘统军一同进了西书斋，一边让刘统军和李汉三坐，一边微笑：“燕青啊，你倒腿快呀、啊，从绳匠胡同走，比这边远着老大一截子呢，比我们还先到一步。”刘统军笑了：“哈哈哈。”我是从养蜂家道来的，李卫说您去了皇上那儿，我就来府里等了。两个人想了想，不禁都是一笑。刘统军是府里走动的极熟的人，因见嫣红和莺莺都开了脸，便笑道：“哈哈，都做了侧福晋啦，恭喜你们高升啊！温家的呢？”嫣红笑着给众人上茶，飞红了脸瞟了一眼红丽。 刘大人只管拿我们下人开心，听说您已经升了户部侍郎了，您才高升了呢。温妈妈连日身子热，没过来伺候。 小英却只背转脸痴痴的笑。刘统金大叫：哈哈哈哈，好，都高升啊，我们不都托着四爷的福吗？啊，哈哈哈哈。几个人听的都是一笑。刘统军又说：于宏图修河要户部供2000根木料，户部的木头都拨了兵部了。我们梁尚书说，你在四爷跟前有面子，你走一遭吧。这是一件，我也有几日没来了，着实惦记着，就奔来了。说着将木料调拨单呈上来，红利连想也没想，提起笔就签字，一边写一边笑。这个于宏图了不得，一心干事，而且精明练达，又年轻，想当名臣的嘛。刘统军笑而不答，接过调拨单，只手望空一抓。有这毛病，只怕名臣难当啊。红利目光闪了一下。哦，怎么手长要钱？没有证据不敢妄言呐。只听了点风言风语。红利叹息了一声：哎，这个世界风言风语太多了，精明人都弄糊涂了。我叫你来也是怕风言风语到这头上。因将张西认出李汉三的事说了，又说道：汉三怎么跟的我，前前后后你都知道。我也不瞒你说，如果张西狗咬人，并到这天字第一号的官司里，很麻烦呐。李汉三也说：四爷，我给您招惹了事，我还是承当，我可以去刑部投案。刘统军脸上已经没了笑容了，摇头说道：投案不行，你投的是什么案呢？啊，曾静案跟你没瓜葛，闹场案朝廷已经撤销了，只要没人存着心整治四爷，这件事压根不算什么。要是诚心扳倒四爷，他也不一定用这个法子。就张西而言，认出李汉三就是秦凤吴，不会轻易说出来，明摆着的，皇上有心设他，他干嘛要节外生枝，胡乱攀咬，自寻死路呢？如果朝廷要杀剐他，临死拉个垫背的，那兴许会乱说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判过多少案子，最笨的蠢货也晓得避重就轻。他一番话说，红利和李汉三都松了一口气，才意识到自己是当局者迷。嫣红和莺莺此时才领悟到红利的担心，倒挂上了心思。嫣红皱眉说道： 要有人专门使坏，撩拨着曾静攀咬朝廷里的人呢？ 不会吧。刘统军默谋良久，突然一笑：你比四爷还关心，才这么想。曾张一案是四爷主持，四爷不允他们，谁敢胡乱撩拨呀？他沉吟了一会儿，又叹道：哎，要是落到别人手里问案，也真难说了。不是我埋怨，四爷当初回京，应该原原本本把路上的事奏明，查他个水落石出，就许没有今天这么多担心事儿了。您太宽厚，太善行，人都以为您只会笑不会杀人，他就敢上头上脸的作践您。红利微微一笑：哼，不会杀人，做皇阿哥的心里存着个牙眼报复的念头不好， 总归还是光明正大才对。不过我也不是毫无防范，没有防范就成了烂好人，也成全不了君父事业。他有些迟然的斜靠了椅子上，一时间已经放下心来。刘统军说道：您没有留心，方才我说的是一件事，还有一件事要禀爷。先前说的吴瞎子已经来京，和奴才一道来的，请爷赏见一下。红利看了一眼嫣红：吴瞎子，你叫人传他进来。话音刚落，便见窗外竹影间一声细碎的响动，一个红钟一样的声音在门外说道： 吴学子叩见宝亲王爷。 红利和李汉三都吃了一惊，只见棉帘一动，吴学子已经跨步进来。红利略为僵硬的点了点头，打量着这个魂名吴瞎子的江湖豪客。只见他穿着一身绛色土布夹袍，身材与刘统军仿佛，方脸全栽上一部漆黑的大胡子，鼻子翘微张，黑里透红的脸膛上两道浓眉，看去煞是威猛惊悍。只一双眼睛细眯着，好像总在眨巴。他就地给红利叩了个头： 奴才就是吴瞎子，和本名谐音，又爱急眨眼儿，索性也就依了这个魂号。 红利一点架子也没有，含笑看看吴瞎子，吩咐道：莹莹啊，给吴壮士上茶。莹莹轻声答应了一声，却不用茶杯，将红利从江南带的竹篾筒腾出来，稳稳重重放在吴瞎子面前茶几上，反身回去提壶。众人都不留意，刘统军还在埋怨：我们一道来，偏四爷回来转身就不见了，你堂堂正正请你，偏要偷偷摸摸进来，江湖气不改。红利眼见莺莺提着壶过去要往竹篾杯里倒水，忙笑道：莺莺啊，那是笔筒，你也眼睛不好使吗？莺莺笑了： 吴瞎子眼睛不济事，是上了火，竹篾茶水去热，管情就喝好了，即使不行我换杯就是了。 使得使得。 吴瞎子笑着端起满是筛眼似的杯，依然平静地和刘统军攀话： 这府里有个温家的老婆子恶作剧，偷走了我的腰带，给我换了根麻绳。刘爷，你说可气不可气呀？要不瞧着四爷脸上，就把麻绳给他吊起来。 他说着话，杯里已经倒满了水，可杀作怪的居然滴水不漏。红利惊讶的双目圆睁，离座凑到跟前仔细看，满杯的热水冒着白烟，筛眼间像被什么透明的胶汁给糊着，愣是不漏水。红利压根没留心吴瞎子说了些什么，用扇柄划拨着热雾。哎，奇呀、啊、奇了，这是法术还是真功夫啊？说着便要伸手端杯。吴瞎子笑了： 嘿嘿，这妮子跟前儿可玩不得假呀，这是我用气护着，四爷一端准喽。 又扬脸笑着对嫣红说： 给点茶叶，白水怎么吃啊？ 莹莹说道：哼，四爷别信他，我看也是个江湖篾片，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功夫。您瞧，我也能用气护住这杯水不洒。他说着便端起了篾筒，果然也不漏水。刚说了句你也不过如此，突然杯水击剑般的喷出来，恰就都溅在他的脚上。莺莺哎呦了一声，将杯放在茶几上，那杯也就不漏了。几乎同时，嫣红站在一丈之外， 满抓一大把茶叶，撒手一扬，说道：“给你茶叶。” 莫恶作剧，少许一点就够了。 吴瞎子挤着眼儿，双手齐张，但见半屋细碎飘摇的茶叶着了魔似的，一片一片旋转着聚拢，慢慢移到吴瞎子面前。吴瞎子三个指头从容取出一撮，泡在了水里，手一推茶团， 回去吧。 那绣球大的茶叶团击飞回去，嫣红忙不迭的双手来接，已是洒落地下许多。他脸一红说道：“ 佩服吴瞎子名不虚传。” 至此一场文盘斗功结束了，高下胜负不言自明，众人灿然一笑。红丽笑着：“哈哈哈哈，两个泼妮子敢这么慢客，太没调教了。” 嫣红说：“我们过了黄河，在索家镇见过他，就算黄河渡你没赶上，后来在老槐树那一战打得狼烟动地，你怎么敢袖手旁观呢？你不是奉了李爷的命保护我们主子的吗？” 吴瞎子宽宏大量的一笑：“ 哼，小的有罪，槐树屯我确实在场，因为右介公再三制主，事不危急不出手。那些野高粱花子土掘头笨镰刀，我看黑无常他们就招架不住。不过那个铁头蛟还有掉到井里的黑无常，还是都落到了我手里，这次进京给您带来了。” 他又转脸对嫣红莺莺说道：“ 你们是温家嬷嬷养女，我是黑嬷嬷养子，论起狠来都是端木家一手活计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莫太急好吗？” 说着嫣红也是一笑。红丽听说擒了铁头蛟匪首，心中大喜，但他是个端宁持重的人，只用黑沉沉的瞳仁盯着吴瞎子，微笑着说道：“ 着实不容易，着实难为你了。论起来还是李卫公会办事啊，铁头蛟是联络各方匪徒的人，一定知道是谁主使追杀我，我此番一定审个水落石出。延庆公，你说我不杀人，我只能承认我不轻易杀人，我一定叫你看看红丽是不是懦夫颤抖。” 吴瞎子不安地看了一眼刘统军，斟酌着字句说道：“ 铁头蛟已经招了，这人打不怕杀不怕，我治不了。李志台说弄几个女人试试，就在窑子里挑出几个出京的母狗，果然再审程许他这几个女人，铁头蛟就一兜全招了。” 说着又看嫣红莺莺一眼，二人听他粗话说得不堪，都背转了脸暗笑。刘统勋极聪明的人，知道自己在场不方便，他也不想在这些事上知道的太多，因绣了木料调拨单起身告辞：“ 铁头蛟他们已经交给邢家兄弟看管，奴才没有审过他们，是李志台审的，他们已经开了口，四爷只问他们就是了。” 红丽也站起身来叮嘱了几句公事，又说：“ 于宏图你们可以半真半假的谈谈，这是个人才，可惜了材料了。” 送走刘统勋，红丽立刻叫人传带铁头蛟和黑无常，吴瞎子也要退出去。红丽笑了：“ 你不要学刘统军，他是命官，你是江湖上人。”“ 是李志台军令，不要我在官面上走动。江湖上的人一到官面上变成狗腿子，黑道上就吃不开了。” 红丽大笑：“ 铁头教他们还能回江湖吗？记住，这家门就是这家人，李卫就是经你的手控制黑道的吧。我不误你们的事就是。 我也只管着沿江几省，别的省李志台怎么控制另有其人。现在李志台和黑嬷嬷端木家有了来往，我就更不清楚了。 端木家是个什么身份？江湖上名声这么显赫。 这两个姑娘难道不知道吗？ 我是问你呢。 他们是乾明年间败落的，200多年的大世家，万历年间改名换姓走镖，从康熙30年封刀，聚族习武种田，不再插手江湖。不过他家牌子太亮，每逢年节，各地绿林镖局黑白两道的都还去给当家的拜贺。去年老爷子过世，临终说，江湖上的事谁再插手，就逐出端木门庭，太平世道，习武只为健身，种田吃饭比什么都强。 他看着嫣红和莺莺笑了。 别看他们有了身份，现在连个回门的地方也未必有呢。 哦，这个爷子深通养生活命之道啊。红利还要往下说，见邢建业带着铁头胶一前一后进来，便住了口，盯着审视这个铁头胶。在黄河风涛中只顾应乱了，听见过他吆喝几句，槐树屯二次相遇，离得远也没有瞧清面目，此刻近在眼前，才见这铁头胶30岁上下，白皙清秀，半点凝雾下也没有，只个头瘦小，零零丁丁的，一双眼珠子咕噜噜乱转，不甚安分的模样。红丽看了他足有疑时，突兀的一句问道：听说你是采花贼是吗？铁头胶双手一撑，盯住了吴瞎子。王爷别听别人放我的坏水，我练的童子功这回就被拿住，在破了戒。老端木家门前挂的铁牌，采花贼有进无出，我要采花敢年年登门拜寿吗？这两个女娘们是李叫花子李志台送我的。 你为什么叫铁头胶啊？头格外结实吗？ 小人原名范江春，水里营生走的，江湖上有人损我，叫我范江虫，我嫌难听。有一次水里讨还一船瓷器，几个兄弟下凿子也没弄沉他，我一个猛子潜下去，在水底下把船板顶了个大洞，从此有了这个名。 这两句问答都和红利想知道追杀自己的主使人毫不相干，众人听得莫名其妙。正发怔时，红利一叹说道：江湖上尽有能人好汉呐，可惜了一念之差去走黑道。你身为大盗，能顾惜人家妇女名节，可谓天良未泯。你好生认成，是谁主谋造义，是谁串联江湖要取我性命，本王珍惜人才，少不得还你个出身。 谢王爷超生，谁主使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。原来是黄水怪负责联络，说北京有个三王爷要取一个仇人的性命，银子出到30万，说如果在黄河了当这事儿，分给我10万，我想得这套富贵从此洗手就答应了。那王府的师爷见过3-4次，有时他姓柯，

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！哎，还有香蕉皮呢。这，走你！嗯，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？嗯，走你！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！ 哈！ 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说，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呀、啊，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，除了垃圾，还有品德。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。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。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，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铁头交的交代，让红利听得心动神摇啊，双目发呆。尽管早已隐隐感到这位三哥是几年来身边怪事迭出的冤走，一旦证实了，他还是深深的震惊了。居然出资几十万两银子收买江湖黑道人物，穷追数百里，苦苦的要自己的性命。想着红石平素温存依让、彬彬有礼的模样，那带着恍惚神情、莫测高深的笑容，红利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。如今怎么处啊？继续和光同尘、装迷糊，断然是不成了。那要揭发此事，历时又要轰动朝野。老一辈子八爷党余波犹在，李福、谢济世结党案方兴未艾。曾静一案尚在审理，突兀又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三爷谋敌大案，一直动荡不安的朝局到哪一天才能安定下来？但若隐忍不言退让，又事关自己前途、身家性命。一旦红石得志，雍正百年之后，自己想做个洪胄那样的安乐公也是妄想。他咬牙思想着，已是拿定了主意，冷笑着说道：“我已经让他多次了，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啊。有这个虎狼心肠的兄弟，为君为臣都是个不得安宁。”他狞笑着看了看吴瞎子和铁头胶，吩咐道：起来吧。话说透了，我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，不除掉后患，我就抬举你们，也架不住别人整治你们。要想清楚这个理儿。 四爷，您的意思我明白。 吴瞎子反应快，江湖上头争个堂主、会主，都投着下药打翻一锅汤呢。何况这么大的花花世界呢？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。 说不上完全是我的事，与你们也不少相干。现在不拿到那个邝师爷，说不清楚河南这事儿。河南的案子悬着破不了，李卫总有一天也吃挂漏。此番我要斩草除根，你们助我一臂之力，秦邝师爷的事儿就落在你们头上。 他要躲在三爷府不出门，活捉只怕难呐。 哼，只能活捉。姓邝的手里走了这位铁头蛟，他就得防着自己是第二个谢师爷，叫人家灭了口。我断他宁肯逃出去，再不敢还待在三爷府。这个人交给你们两个，办法你们去想。 嘿嘿嘿，啊，我晓得，姓邝的在南市胡同养着个李大姐，咱们那里捂着他准成。 哦，那今晚咱们俩掏他的窝去。 红丽当晚就歇在书房，却是心潮澎湃，想东想西，折腾的通宵难眠。好容易到后半夜才朦胧睡去，待到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。他惺忪着眼披衣起身，忙忙的要了青盐，擦牙漱口，笑着说，哈哈，哎呀，从来没起得这么迟的，幸亏在这边审办案子有差事，不然已经误了过去给皇阿玛请安了。正说话的时候，邢建敏进来，把当日底报送到燕红手上。 刑部厉大人过来了，爷见不见？ 红丽捻了一块点心吃的。 老厉还和我闹客气，请进来吧。 说着看的底报，几行题目映入眼目：云贵将军蔡挺奏和杨明时私扣盐税，请旨查拿照准。布衣原成亲王允旨斩立决，旨意着不在意。允娥请旨回京养病，旨意着张家口知府就地征集名医疗机，回京市务庸医。于宏图奏请疏开星际河故道，以召集民工一万，请旨补给河工银两。红丽只细看了杨明时得罪缘由，却是为开云南洱海私征盐税。翻他的奏变折子，却没有。来不及整理一下思路，厉廷仪已经进来请安了。红丽一边叫起，一边笑道，旨意问曾静那些话早都一条条开列清爽了的，你问我问还不一样吗？ 卑职来见王爷不为审曾静的案子。 厉廷仪端端正正坐着，一副老学究的模样。 今儿回部说要出李福几个人的红差，去了李宗忠监斩，我来见见四爷。李福就有罪也不该死罪，想请四爷面见万岁，请万岁开一线之名恕了他吧。说罢眼圈便觉得红红的。 红丽腾地站起身来，又翻底报，只有五亭罢职回乡永不去用一条，并没有李福斩立决的旨意。厉廷仪在旁说道， 刚刚接的旨意提出李福人犯四名至午门外候斩。 红丽不禁愣了一下，推出午门问斩其实是戏词儿，就是前明政治昏庸之时，也只是把范氏大臣拿到午门外廷帐房里廷帐， 雍正怎么这么处置啊？思量着说道：“哎呀，我去长春园，你去午门看着礼服，等着我的话再下刀。”说罢，二人匆匆出去，上马各奔东西。红历在畅春园双闸口下马进来，直奔淡宁居。此时已满天放晴，园中到处堆的雪狮子、雪象、雪弥勒佛，白灿灿、光闪闪，一束束银色雪挂，枝条盘枝交错，浓绿的长青竹叶上片片挂着晶莹耀目的雪，仿佛在缓缓流淌下来。心事的人也顾不得欣赏，径屈身来到了淡宁居，便听里头雍正正生气呢：“红历吗？进来吧。”红历一脚跨进殿，因屋里暗，稍定了定神儿，才看清雍正在正殿大案上写字。彩霞和乔引娣一头一个扶着纸，慢慢的挪动。红历请了安，并不起身，正要说话。雍正笑了：“哼，你的来意朕知道，不过是为礼服谢济世起命吧。”红历被他一猜一个中，不禁笑道：“圣上明鉴，何尝不是啊？儿臣已叫丽婷宜去了午门，等着儿臣请旨的消息。”“哼，秦狗儿去午门一趟，就说宝亲王的话，叫丽婷宜回养蜂家道办正经差事。红历啊，你就在这儿等消息吧。 请阿玛告诉儿臣个准儿，不然就是在这伺候着，我这心里也心神不定啊。”“ 杀的是陆生南和黄振国，礼服和谢济世有罪，但罪不至死，朕要他们陪陪发场，收收他们的党员之心。红历啊，你也是几经生死之人，要知道单是读书是不成的，学问还从历练来，叫礼服谢济世见见血，要比他们光读四书有用得多。”红历一颗忐忑的心放下，无论如何礼服的命先保住了。因陪笑：“哎，礼服有娇柔造作之处，这个儿子也晓得，人家送礼他不收，人家走了他懊恼，这就心地不纯，也太爱名，他有克制功夫，圣人造出来就是给凡人用的，克制总比不克制强，爱名总比图利好，他清廉，有这一条杀了就害大于利。”“这话拆尽于理，起来吧。”红历起身凑进来看，见雍正临写的是楷书大幅，正是孙家干的严三世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失口说道：“皇上要张挂这幅奏折吗？”“ 不，朕只抄写一下，聊以自戒而已。其实唐太宗也挂过魏征的十谏不克中书，孙家干就是朕的魏征啊，也没有什么挂不得的。今早已经发了旨意，孙家干进文华殿大学士，给他升了两级，就这份奏章他也当得起。”他一边写一边注了笔，又说：“孙家干与礼服不同之处，他心中只有君，没有他自己。礼服是一心一意给自己立功立名，这就是区分，你明白吗？朕那天大动肝火，并不为他说亲骨肉的话，难能的是他敢言人之不敢言。朕当时疑他停纳捐，是为科举党员的人说话， 仔细看看，没有这个意思。写奏折也没同别人参桌，天马行空，独来独往的大丈夫，又是忠心一片，措辞再激烈，朕也受的，照样升他的官。先朕为将，一口啐在晋文公的脸上，文公世面认错，那是圣贤呐、啊，朕就学定了晋文公这个度量。他偏转了脸，盯着弘历：“你也要有这个度量，懂吗？自今而始，你要有太子的心胸办事，学习孙家干的为臣之心，也要学习朕的为君之道。”弘历万万没想到，雍正竟然当面以太子相许，心里轰然一声，顿时狂跳不止啊！忙双膝跪下：“皇上春秋鼎盛，说这个话，儿臣断不敢当。既为儿臣计，皇上此时也不宜这样说。先帝立离太早，致使兄弟相争，至今余波不尽，宁不使人畏惧吗？”雍正的精神看去很倦怠，但又很平静，蔚然一叹：“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昨夜这里是通宵热闹，洪昼、方苞、张廷玉、额尔太太天明才退出去，土里臣已经奉旨暗地拿下了红石，此刻朱氏和孙家干正在抄检三贝勒那个贼窝子呢。”啊！弘历惊呆了，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也不敢相信方才的话是从雍正口中所出，魂如梦中一样，晃了一下头，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三哥，他。”正在这时候，高无庸挑帘进来，弘历惊怔间看着他，眼圈红得发暗，显然也是通宵未眠，跪下正要说话，雍正问他：“王振国和陆生南处置掉了？”“ 魁万岁，已经杀了。” 高无庸说道。乔引帝和彩霞也都心头那么一颤，脸色立即变得苍白异常。高无庸刚从发场下来，似乎还有点余惊未息，口吃的说道：“ 黄振国说，姑父国恩罪有应得，陆生南说，想不到一篇文章送一条命。”“ 李福和谢济世呢？”“ 李福是奴才问话，奴才问他如今知道田文静好处吗？” 高无庸看着雍正的脸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 当时李福撑着胳膊说，臣至死不以为田文静是好人。谢济世也问的这句话，他说，田文静是当今周兴来俊臣，奴才不懂。他说没来由叫你这杀才懂，奴才就回来复命来了。” 书中暗表，周兴和来俊臣都是唐武则天时的酷吏。雍正脸上似悲似喜地望着阳光刺眼的园子，仿佛要出尽胸中的郁气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：“ 哎呀，传旨，李福革去顶戴职衔，戴罪去皇室城转修八旗通志，归方苞管辖。谢济世发往巴尔泰军中效力行走。” 弘历在旁说道：“巴尔泰离中原近万里， 蛮荒不毛之地，谢济世文弱书生，还求皇上从轻发落。 那里不像你想的那么糟，平郡王福鹏驻守在阿尔泰，福鹏几次在朕跟前夸奖谢的品行学问，不会给他亏吃。中原各省，你叫他去，下头的官稀图迎合朕意，说不定就作践了他。或者再寻出他的不是，你说杀是不杀呀？啊，皇上圣明！弘历这才领悟到雍正的心地，说到底还是慈祥的。一个充军发配，还有许多学问，他也受启迪不小，但此刻他更惦记着弘时的事。昨晚自己还在为捉旷世臣这个人证大伤脑筋，想不到一觉醒来敌人已入凌雨，这世界也太不可思议了。弘历还在思量如何把话题扯回到太子议题上，雍正已经开口说话了。 弘时的事你不要管，他不交部，朕按家法处置。你从此要监管军机处、尚书房和兵户两部，一来习学政务，二来也代朕担些劳。朕已经看了你多少年了，别无吩咐。在这个位置上，只求防微杜渐四个字。你听说过农夫进城的故事吗？一个农夫穿了新鞋进城，天刚下过雨，泥泞不大，他懒了懒，以为小心点儿鞋就脏不了，就没有脱。走了一阵，鞋底就污了，他还是很小心，仔细挑着干了的地方跳着走。鞋帮上一会儿也是星星点点沾了泥，再走一会儿人多了，互相见着，鞋面上也污了。他就又想，哎，反正已经污了，也不挑路了，也不必污水挖了，不到城门口新鞋就已经湿透了，污的成了泥团一般。弘时原来穿的何尝不是新鞋呀？他不晓得这四个字，自己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。朕见他落到这一步也是难过呀。他说着已经是流下泪了，隐帝忙将毛巾捧过来。 万岁，从半夜到现在说起来就伤感流泪，三爷不好已经拿下了，你也犯不着为这种人生气难过。 雍正一边擦脸，泪水还在往外涌，哽咽着说道： 朕的子嗣远不及圣祖，朕兄弟35人，锯齿的24个，活成的22个，儿子呢？10个，只活下来3个。弘时又变成个猪狗不如的畜生。天哪，朕是前世作孽，还是今世良德，叫朕一日的舒心日子也不得过呀？ 浮在龙岸上，浑身都在剧烈的抽搐颤抖着，泪水涌出来，孙家干的奏稿抄纸都湿了一大片。满殿的内侍宫女从来只见过雍正嬉笑怒骂，或刻薄讥讽，或高谈阔论，或言语暴躁，或温馨宜人，谁也没见过这位刚愎强悍的皇帝如此伤心落泪。弘历、高无庸和隐帝几个将他扶到东暖阁，

节之花。 本期